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将视线转向宝岛台湾，来关注眼下台湾岛内的第一热点话题，这就是由国民党发起的四大公投。什么是四大公投？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怎样的岛内民意？而公投的结果可能会怎样的？好，在节目里呢，我们就首先来为大家解析。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来关注硅谷钢铁侠马斯克的最新动态。他说自己卖掉了最后一处房子，向自由生活又迈进了一步。不过网友对此似乎并不买账。好，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来自新加坡的消息。新加坡努力推广中医药作为该国慢性病的有效管理手段。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宝岛台湾，来关注眼下台湾岛内的第一热议话题，这就是由国民党发起的台湾四大公投进入了决战倒计时。这所谓四大公投呢，指的是反莱猪、真爱早教、重启核四以及公投绑大选。这四大公投案将于本周六，就是12月18日正式投票，眼下呢也进入了投票前的最后动员时期。国民党从上个周末开始呢，就已经悉数出动，在全岛为四大公投来进行宣传。那么四大公投投些什么？岛内的舆论又如何评估这四大公投可能的通过呢？对于台湾民进党来说，这四大公投又意味着什么呢？好，我们就先来听台湾岛内知名广播媒体人陈辉文对民进党眼下执政的评价。 三阶没有盖在早教上，蔡总统跟苏院长按说谎，铁证如山的90%的媒体是控制在蔡政府手上的，对他不利的他是不会播的。你只有2024下架民进党，你没有别条路，就唯一的一条路。 眼下在台湾岛内四大公投的议题持续引爆，成为了岛内政党攻防和社会舆论的热点。那么什么是四大公投呢？首先第一就是反莱猪进口案，这是由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领衔提案，理由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宣布从今年元月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也就是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在决策过程中刻意回避监督，形同黑箱，人民健康不能成为向美国求利益的交易筹码。那么第二项公投呢，便是重启核四。眼下台湾岛内能源紧张，今年的5月份更是爆发了连续多日的岛内大停电。但是台湾民进党当局2018年以核养绿的公投通过，以核废料没法处理，第四核电厂重启耗时久等等理由，蒙骗民众，拒绝落实公投民意，造成了台湾岛内一边是能源短缺，另外一边呢，既有的核设施却如同一堆废墟，无法发挥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则是真爱早教。早教指的是台湾桃园地区附近的大潭早教的海岸及海域，这里是台湾独有的早教生态，是许多珍贵鱼类的栖息地。然而在今年的3月，台湾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所属的工程作业船在这里断缆搁浅，早教生态已遭破坏，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因此呢，真爱早教案就是针对是否同意中油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这里。公投绑大选案是由原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领衔提案的，理由包括呢，可以提高投票率，减少行政成本，将公投与大选在同时间举行。所谓的公投呢，指的就是公民投票的简称，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的投票。而之前民进党刻意的修改了公投法，增加了公民参与公投的难度，刻意减少公民参与公投的机会，降低公投的意愿，无异于是为谋取私利打开民主倒车，遭到了很多台湾政党团体人士的痛批。 目前的民调显示，由国民党发起的这四项公投呢，很可能结果是三胜一败，或者是两胜两败。目前呢，反莱猪一案的形势反而是最为危险的，而重启核四几乎肯定是不会通过。相比之下，像真爱早教以及公投绑大选的形势反而比较乐观。国民党发起的四大公投为何使民进党如此的警觉，也让民进党倾巢出动来反对民众参与这四大公投。台媒也一语道破了玄机。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认为，如果民进党在这四大公投中惨败了，那么从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到蔡英文再到民进党当局，将会三位一体遭遇严重打击。连日来，岛内媒体集中批评民进党对四大公投的说法和事实不符，并且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的主张和作为。像中国时报的评论就说，除了核四议题是民进党一直反对的，其他三项其实都是民进党在野时极力主张的。民进党想说服民众投出四张不同意票，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耳光。岛内舆论说，在马英九执政期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就主导反对所谓的毒牛进口大游行。然而他本人执政之后呢，不经沟通就擅自开放了莱猪进口，实属食言。如此摇摆，牺牲农民利益，罔顾民众健康，何以说服大众？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当局一定会将这四大公投打成蓝绿对决，并升高为所谓的认同和反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但这样做未必能得逞，执政者操弄过度，很可能会更引起民众厌恶而收到反效果。无独有偶，就在眼下岛内就四大公投展开激烈辩论的时候呢，台湾台北一处变电所发生了故障，导致30余万户停电。有质疑，这次故障呢，就是因为电力备转容量不足、降压所致。冬季的大面积停电凸显了台湾能源之困，也凸显了民进党所谓倡导的非核家园的不切实际。台湾知名媒体人赵少康在节目中评论说， 虽然有些地方有那种不断电措施啦、啊、等等等，但是有的时候也受不了、啊、就是你太突然太频繁也受不了、啊、之前连台积电晚上都降压、嗯、台积电都降压哦，为什么？就是电不够嘛。那他也是叫各个工厂去降点压、降点压、降点压这样哈、哦。那现在已经12月还这样子，那六七八月会怎样？明年的六七八月会怎样？后年的六七八月会怎样？哦，这个事情只会一再越来越严重了哈、哦。 接下来我们就随海峡卫视的报道来了解眼下台湾社会对于四大公投的热度。 蓝营众多要角联袂出席在台立法机构旁举办的所谓公投宣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头发出怒吼： 我们要拼尽最后的一分力气，最后的一秒钟。 投票前的黄金周末进行最后冲刺，不过蓝营要角独缺新北市长侯友宜，而他也从来没参加过任何一场所谓公投主题的宣讲，引发部分蓝营基层不满。 对每一个议题我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让大家来尊重民意做一个选择。 侯市长，他当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啊，因为四座核能发电厂，三座都在新北市嘛。我觉得侯市长除了核四了啊，他可能有他的考虑，其他三项，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这个表示他的态度。那至少他反莱猪他已经表态了嘛。 另外，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也通过网络发声， 让执政的民进党了解，人民做主才是民主的真谛。 蓝营大阵仗宣传，而同一时间，真爱早教联盟的游行现场也很热闹。 我们今天会聚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早教面临的高墙，这个高墙就在我的身后。 直接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集结， 这个高墙就在我的身后。 直接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集结，就是要和民进党正面对决。 公投黄金周，真爱早教联盟发起的游行就选在民进党党部的正对面开始集会。那可以看到呢，现场都已经架出了巨马来严防有冲突发生。 所谓公投前的最后一周，蓝营和民间团体卯足全力想要催出同意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来关注硅谷钢铁侠马斯克的最新动态。他近日宣布自己终于卖掉了最后一处房产，位于加州的一座豪宅。 向着自由生活又迈进了一步。不过呢，网友却分析认为，这不光是为了自由生活，也是为了更自由的避税。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 马斯克也在抓紧时间处理在地球上的房产。最近啊，他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是卖掉了自己位于加州的最后一套豪宅，兑现了去年说出的不拥有任何房产的承诺。马斯克此前表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自由，而且财富让人觉得压抑。不过呢，不少人猜测此举其实也是为了避税。由于在加州没有房产，他便不再是加州居民，因此可以规避掉加州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此举可以为他节省25亿美元。在脱离房产束缚的同时，马斯克的脑科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周一，马斯克在一场直播采访中表示，自己旗下的脑机接口技术公司 Neuralink 将在2022年首度展开人体试验，以测试该公司研发的人体植入芯片的性能。这项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将人类意识与机器智能完美融合。不过，此前的动物试验以及计划进行的人体试验都曾引发诸多道德伦理层面的争议。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奥密克戎毒株入侵，新加坡卫生部门重新调整了该国的防疫措施。该国从12月6号开始呢，在机场等海关入境口岸执行新的入境政策。新加坡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到12月5号，新加坡已有97%的雇员接种了疫苗，但是目前呢，还有7.5万名雇员未接种疫苗。新加坡最大的雇主公司是 Public Service Division， 他们说呢，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宣传鼓励未接种者接种，只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现在该公司99%已经全面接种了。新加坡卫生部表示，从明年开始，只有完成了疫苗接种以及过去270天里从新冠病毒当中康复，才能返回工作场所办公。未来未接种者如果不能够在家中工作，那么雇主呢可以调整他们的工作岗位，要求他们休无薪假或者可以终止聘约。而对公务员来说，明年开始因为健康情况允许但是却不选择接种者，也可以要求他们放无薪假，甚至是不再续聘。12月14号，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认为亚洲呢预计在2到4个月内会迎来下一次的感染风潮，而接种疫苗还是降低重症或死亡风险的关键措施。并且他说，根据卫生部门的数据，可以预计未来几个月呢，德尔塔将被奥密克戎所取代，成为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冠病病毒。同时，新加坡将会推行更多的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法，例如鸡尾酒式的混合治疗，将默克抗病毒药物和新的辉瑞抗病毒药物进行混合的使用。总而言之，人们期待着疫苗以及药物治疗可以使重症或死亡的风险降到低于流感风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在新加坡也有很多中医的粉丝。那么新加坡卫生部表示呢，他们也会广泛的推广中医用于该国的慢性病治疗。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 8 World 的报道。 卫生部长王以康在出席新加坡中医师工会75周年暨国际中医药高层论坛时表示，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是我国需要长期应对的挑战。本着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政府已不断投入资源推广健康生活，这也和中医保健的理念不谋而合。 中医药在这方面有为国家贡献很大的潜力，可以在社区里帮助管理慢性疾病患者，还没得到的避免他们得到，得到过后帮他们保持健康。 在政府协助下，我国中医界也逐步调整策略，加大力度援助低收入群体，并为一般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工会表示，目前正在争取重建位于大巴窑的中华医院总院，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智能化就诊、远程诊疗等服务，从而打造亚细安地区现代化的中医医院品牌。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新加坡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们自己家里有两个小孩，最近呢却欢迎了一位有着先天智障的孩子寄住在他们的家中，细心的照料这个孩子，这给本来就比较忙碌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份操劳。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这份辛苦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些什么？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记者慧慧带来的报道。 你今天有没有在学校买东西吃？是你自己去买吗？还是老师帮你？ 家庭主妇刘英环每天的生活围绕着三个孩子，而年纪最小被称为小不点的女孩是寄养在他们家里的孩子。要照顾好智力不足又有自闭症的小不点，让英环和他的先生林恩龙费尽了心思。今天我们就邀请这对夫妇来分享他们和小不点的温馨故事。林先生和林太太，你们可以分享为什么你们愿意加入这个计划吗？ 我们是通过教会知道我们的那个 MSF 有这项寄养计划，我的先生就说不如我们尝试一下去当寄养父母，过后我们也跟我们的孩子，当时他们才9岁和7岁，听听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在2015年6月的时候知道吗？所以我们大概讨论了2个月这样，然后就决定说要去申请当寄养父母。 所以你还记得可爱的小不点来到你们家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的吗？ 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我们收到电话说，哦，我们有这个孩子18个月大，需要寄养父母接纳他，你们认为你们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孩子，他今天就需要来你家。电话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跟我的先生，当时他在做工，他就跟他联系说 OK， 我们有这个18个月大的孩子要来，说他就讲哦 OK 好。因为之前呢，我们已经跟朋友家人分享说我们要照顾孩子，所以我姐姐那时候他还有那些婴儿床他都给我了，当天就马上把那个婴儿床 set up 这样咯，然后就快点想哦，18个月是哪个阶段，就哇快点发简讯问我的教友这些了。 那个很短的时间我们也是收到很多东西衣服小孩子的东西，多到我们用不完要给 Salvation Army。 当小不点来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状况吗？还是他就是好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之后才发现说诶，可能他有一些学习发展的一些障碍呢？ 他来的时候第一眼看是他的眼球的方向有点问题，而且他的脚也是有点我们叫玻璃，当时他还可以走路，只是讲话方面还不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辛苦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晚上睡觉的时候哇就是一直哭，然后就泡奶给他喝然后抱抱他，抱着他睡 pat pat 一下，哇当时我也是要哭了跟他一起哭了。 林先生你做了什么来支持你的太太？ 我会泡奶冲凉他们大便 他是挺积极的啦，起初的时候他会拿架来帮忙，初期我们需要时间适应。 大概多久小孩才比较稳定比较安心呢？ 其实也没有说是很稳定啊，特别是他头几年他就是好像听觉视觉还有触觉都比较敏感，就是好像有时候听到附近有钻洞的声音哇他就很恐慌然后就大哭。 有没有一直跟比如说社工反映这个小孩子比较难带？ 我们有经常跟我们的社工沟通怎么去应付那个情况，大概在4岁多就看心理学家嘛， 心理学家就说去做诊断，测试到他有这个轻度智力障碍，还有那个自闭症。他今年六月刚刚进入了特别学校啊，因为他去年才确诊啊。他在托儿所的时候是，老师说他挺静的，但是就是因为太过激动的话，好像如果需要排队，轮流做一些 activity 还是上厕所这种情况下，他有时候会去推其他小孩抓伤同学，这样就是有好几回。去年开始不是有 COVID 吗？所以我们就也是趁这个机会说，你不可以太过靠近你的同学，你要有那个 social distancing， OK， 你要保持那个距离，一米的距离，不要太靠近你的同学。他说，哦， OK， 就跟他讲说，你跟朋友 show kindness， 这样朋友也喜欢跟你互动啊。 他比较难带嘛，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哎，不要照顾了？ 我会，他不会。我觉得他是认为，我们如果要照顾的话，就应该有始有终啊，会很辛苦啦。但是我觉得我需要跟社工啊沟通，我们面对的挑战，还有有时候就看到朋友就谈一下来de-stress 啦。 因为他我们的跟邻居的感情会很好，跟讲话我们就一起讲，所以很多邻居都比较认识啦。 对对 啊，每个人都认识他。 那个小不点的名称是由邻居取来的。 因为小不点在你们家也蛮多年了，所以你们已经把他当成你们家里的一份子了吗？ 毕竟他的原生家庭已经分开了，对他而言我们是好像他的亲生家庭这样父母，如果我们也放弃的话，就我很难想象那个对他的影响是怎样的了。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做得不好，犯错，所以是从中学习，让我们的孩子也是学习到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啊，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这样。 过去几年，有越来越多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在寄养计划下受惠。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指出，目前有大约100名有发展需求的孩子在寄养家庭获得妥善的照顾。虽然有些孩子无法待在亲生父母身边，但他们还是可以在寄养父母的照顾下快乐的成长。要陪伴一个有特别需要的孩子长大，需要付出许多的耐心和爱心。但我相信看到孩子开心的笑容应该是所有父母最大的收获。 好，听完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吧。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